着耳边的交响曲，可能很多朋友说，哎，这是哪一部啊，这是谁的呀？其实在这样的一位作曲家他的作品当中，我们所熟悉的，可能说是大多数人所熟悉的，是他的天鹅。在他的动物狂欢节当中的天鹅是很多人特别特别熟悉，可是呢，此刻来聆听到的却是他的第三交响曲。有人把这样的交响曲称为狂喜的圣诗。在交响音乐的创作方面呢，其实法国的作曲家经常会受到日耳曼评论家的轻视和不公。法国人也能写出真正的交响曲吗？德国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满脸奚落的表情是可以想象的。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也是被大家称为在法国的作曲家当中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就像布劳斯的幻想交响曲一样，在法国作曲家当中很受大家所钦佩的这样的一位作曲家，他的第三交响曲也是作为我们第一段串烧的内容，他就是圣桑。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的串烧时间就从圣桑的这一部交响曲开始，就是他的第三交响曲。那第三交响曲还有一个别名，就叫做管风琴。 现在听到的这一段串烧就是来自于圣桑他的交响曲，是他第三交响曲管风琴。有人说圣桑怎么会有这样的一部作品呢，而且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圣桑他从小呢也是被称为神童，三岁就能够作曲，七岁对音乐进行分析，钢琴奇才，首席管风琴手，写了些关于绘画、哲学、文学还有戏剧的书，受人尊敬的指挥。但是呢真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位多产和有才能的作曲家，我们所记得他的作品并不是特别多，尤其对于他的交响曲可能尤其在我的节目里经常会忽视，所以今天特别把他的第三非常著名的这一部交响曲做成一个串烧送到大家的耳边，也像在图书馆我们翻书一样听一听这部交响曲的一些片段。 Thank you.

我剩下了。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 一哥们在他家装两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吧，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999一平米，啥都不用操心了。80平米的房子才8万。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良心推荐啊。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今天下午仍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夜间降雨还有所增大，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由于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白天气温在17度左右，体感较凉，请大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川音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音气象指数是5，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方明、傅成立、于芳、康辉、海霞，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几位名嘴行家，近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厅送响了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背影》《天上的街市》《如梦令》等经典篇章，在这些中国好声音的演绎下格外打动人心。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合作打造的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作品发布会昨天举行，宣布首期100篇作品即日起正式上线。日前，汉字之美2018全球青年设计大赛媒体见面会在北京举行，因为大赛广泛吸引了海内外青年设计师的关注，报名十分踊跃。今年的截稿日期延长到了2018年的8月15号，为设计者提供更加充足的创作时间。汉字之美发起人与总召集人于丹介绍，汉字是中华民族观念的载体，每一个汉字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故事。汉字之美大赛主题设置依循汉字偏旁部首组合，为设计师提供了崭新的设计元素和文化线索。伴随着国内拍卖市场日趋成熟，之前鲜有人问津的名人手稿逐渐走进了更多收藏家的视野，变身为藏界新宠。在匡时拍卖的520全球拍卖节当中，国内仅见的马克思恩格斯伦敦笔记手稿在预展当中引发了各界关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我一直在等待耳边的主乐器出现，才会说我们下半时段这段串烧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朱莉亚尼他的 A 大调第一吉他协奏曲做成的串烧。朱莉亚尼被称为永远活着的最伟大的吉他音乐家，在维也纳，朱莉亚尼他惊人的才华也充分地释放出来，引起了人们对于吉他的热情和追逐，由此呢，在整个音乐世界引发了轰动效应，这使得朱莉亚尼成为了吉他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他的吉他协奏曲，也是他的第一吉他协奏曲作品《三十号的串烧》。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已经来到你的耳边了。现在已经来到朱莉亚尼他的 A 大调第一吉他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了。那这一段串烧呢，就是来自于他的这部作品。那说起朱莉亚尼呢，其实他在世的黄金时期对于吉他音乐他所代表的意义呢，就如同李斯特或者是肖邦对于钢琴。1808年的仲夏，他的大协奏曲，也就是作品30号，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在维也纳首演，从此朱莉亚尼这个名字就为维也纳人所牢记，甚至当时严苛的舆论也是不得不赞同吉他音乐可能有更多的表现形式，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伴奏音乐存在。 这一段串烧是来自于朱莉亚尼他的 A 大调第一吉他协奏曲，在1808年的仲夏首演的。那这次首演在音乐史上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划时代的事件，它也是世界首部吉他协奏曲，它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那此后呢，吉他在维也纳也是迅速的风行，朱莉亚尼声望与日俱增，直至今日他对古典吉他的影响仍然是处处可见。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也是下半时段我们的串烧，都是和吉他有关，下一段马上来到耳边了。现在聆听到的是来自于罗德里戈特的安娜露西亚吉他协奏曲，同时呢也是为四把吉他所写的。